在你今嘛的都为你敢有过着好日子，你惦阮心底彼几年，不知也疼惜你，等到你离开了后，阮的心边无你陪伴，才知爱你。 在。